如果你见的还有四大五蕴、色心这些法了，依旧是妄见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四大五蕴种种之法，都是从分别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全是从能见所见里面生出来的。本来没有这些东西，这样啊，你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啊。那么一切诸法实相是什么呢？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性相不二啊。既然性相不二，那么佛为什么说四大无蕴啊，十八界七大说这些法呢？如果你要说佛说了这些法，那你就谤佛，你不解如来所说义啊。因为佛，你看在金刚经上明明说了，他没有说一句法，你怎么说他说法呢？佛无法可说啊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所以即使我们能够会通了，哦，佛说的四十九年原来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你呀就入了境界了，你就大彻大悟了。你要认为佛有所说，那你还住在两种妄见之中啊。你要见到佛无法可说，那个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来一切众生呢皆无法可说，生佛不二啊。不能说是佛说了四十九年他没有说，我们天天在此地说话，难道我们有说吗？我们跟佛还有两样吗？没有两样啊。这个意趣很深很深啊。再给诸位说明白，一切境界相不是不在，存在的，在一切法里面见不到四大五蕴色心等法啊，纯粹是一真法界啊。平等法界，如果在这个法界里头，哎，有人有我，就是二法了，妄见了。有动物有植物，就是妄见了。华严经里面所讲，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。啊，过去大专讲座，这还特别出这个题目让同学辩论。愈变愈妄啊，他怎么能变的呢？不如这个境界怎么能晓得这桩事情？啊，那么这是甚深的境界。啊，无法可变啊。那么在此地也说到是讲的这个云隐啊，五色重叠的比喻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相呢？ 我们这一部经实在说得详细啊，但是经文在后面，前面也有提到，后面还有细说。所谓是一念随缘，这就成了意识了。反复了，所以是一念不绝，诸佛菩萨已经是彻底觉悟了，他不是不觉，觉悟了也要到我们人间来，给我们这些不觉的人啊要混在一起，啊，我们称之为叫道家慈航尘愿带来。啊，他凭什么来呢？他凭随缘来。啊，他觉，他不是不觉。啊，那么他来干什么呢？如果他真来有一个目的，要来干什么，那他就迷了。他说我看到众生很可怜，我也来度众生啊，他要有这一念他就迷了啊。实际上他确实是来帮助我们的啊，普度众生。这个普度众生呢，是随我们迷惑颠倒见解来说的啊，不是随他来说的。他的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心中一念不生呢，哪里有什么度众生呢？啊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佛所说的，啊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摄无众生，而得度者。啊，可见的无聊的人，心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见色闻声。永远是不动心的，虽然不动心，能与万物感应道交，就众生有感他就有应，所以他是活活泼泼的，他不是死的，这是真心的作用啊，有体有用，体用都是自在的。本经里面说得好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啊，那么上次讲到这几句的时候，我也给诸位举过比喻说的，好像钟鼓啊，你看到它是很安静的。你敲他一下他就响，叫大扣则大鸣，小扣则小鸣，随扣而鸣，不扣他不鸣。那么你扣的时候，他鸣的时候，鸣而不鸣了，不鸣而鸣。为什么？他无心啊。你扣他的时候他响了，他不是有心来答应你的啊。那个有心给诸说，有心之心是妄心，无心之心是真心，所以无心是无妄心，无妄心所显示出来就是真心。那么像这些道理啊，诸位要细心去体会，这个是真正我们讲修大行，真正讲用功夫啊，关键的所在。所以诸佛菩萨这一念随缘呢，啊，也能现一切相啊，在佛法里面叫做生相无明 那么佛与等觉菩萨都带着这一分真相无明，假如佛要不带这一分真相无明，在我们来讲的时候，佛对于众生那就毫无意义可言。等觉菩萨那一分身相无明是不觉，佛带着一分身相无明是觉，就是这一点不一样。像经典里面所讲的水类化身，普门品里面讲的32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菩萨就能现什么身，这就是带一分身相无明才能起这些作用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才称之为大慈大悲呀。否则的话，大慈大悲就没有落脚之处了。我们见这个经典里面所讲，十方诸佛国度清净庄严，都是这一份身相无明变现成就的。刚才我跟主说了，在称真正彻底觉悟之后，见于相啊，这个见相两分是一不是二，见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性相圆融，性相不二啊。所以显示的境界才是大自在。那么注意，要是在这个地方能体会到，你读无量寿经，读十六观经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你就能够生清净信心，再没有疑惑了。为什么呢？理论上讲得通。再看华严经，看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那个境界更殊胜更庄严，你也没有怀疑了。理上通了，是就有可能啊。可是在此地，我特别要给诸位说明白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可以轻视了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依靠他老人家；佛灭度之后，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，法是佛所说的一切经，佛灭度之后，经典就是我们的依靠啊，他是祖师，他是菩萨，他是大善知识，如果他讲的这些道理指点我们修行法门与经典相违背， 那我们就不必相信他，不必去依照他的话去做啊，我们要依照佛的话去做。我今天特别提出来这个净土法门之重要，就是从一法不一人上来说的啊。我最近好几次人家来问我啊，提出这个疑问，说有人啊说这个西方净土不值得修学啊，而且是很有名气的人说的，这名气人也不行啊。华严经这是大家公认的根本法轮，你看华藏世界多么殊胜庄严，可是华严经的总结啊，就是最后的结论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极乐世界如果要不值得去，那为什么华严会上那些法身大士啊，那是语言教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就是从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四十一类的菩萨啊，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，那个菩萨的人数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普贤菩萨等于做队长，率领他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，从华严经上就开始说清楚了。佛在大集经里面又给我们普遍授记啊，说佛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我们现在分在末法时期，佛给我们讲净土成就，我们要舍弃了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，这是违背了佛的教训。啊，那是好高骛远，是妄见特别重的人，不能一教奉行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记清楚的啊，老实念佛啊，讲堂里面所讲的一切经，其目的是叫同修们断疑生信啊。金刚经说得好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实相就是一真法界，实相就是理一心不乱。我们现在念佛得不到一心，就是理不明疑虑，不能拔除清净信心，不能够升起，所以这个念佛功夫才不得力啊。一切经啊，无非是说理啊，破迷开悟啊，其目的就是叫我们得一心啊。一心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明心见性。那么世尊在这一段 答复我南尊者的经文之中也是这个目的，也是破除我南的疑惑，使他生清净信心。从言语文字上看不是直接答复，从义理上去看呢，确实是答复他见非是见呐。举这些例子来显明别业妄见啊，就是答复见非是见。佛以眼睛长病啊，目神来做比喻，目神见病，这是我们很容易明了的，所以才见到这个灯光上有虚妄的原因。为什么晓得这个是病见呢？因为我们健康的人看灯上并没有原因，等到他自己这个眼睛恢复好了之后啊，他看灯上也没有原因，那么就证明了这个原因是虚妄相，决定不是真实相。虽然不是真实相，可是眼睛有病的时候它真有原因，这不是假有，它有这么一段事情，是虽然是虚妄啊，妄它真有啊，它实在有啊。那么比如说两个人呢都害了眼病了，两个人见到，哎，我见灯上有个原因，你见怎么样，哎，我见也有，这就叫同分妄见。这同分妄见就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一个有病一个没有病的人见的时候，你见有没有，我见没有，和他见有。那个见没有的人讲的是真话，实话，确实没有。那个见有原因的人也是说实话，他见的也确实是有啊。那么佛是用这个浅显的比喻啊，来说明啊，神是病，我们妄见就是病。用这个来比例见经是妄，那么他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给诸位说明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，这一些四大无因一正庄严，就是那个原因啊。也许说的这个十报，这个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还可以讲啦啊。没有见性的人啊，我们见的是虚妄的境界。那十报庄严土难道也是原因吗？我们在大经里面所了解的十报土是见性的菩萨，在华严里面讲圆教初住就破一分无明，见一分本性了。这个我们常常讲，这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虚妄的啊。虽是真实，诸位要记住， 待望的真实不但是十住菩萨待望啊，四十一品无名，十住菩萨才破个几品而已啊，他待了不少望啊。刚才讲过了，等觉菩萨他待一分，还有一品没破。等觉菩萨那一分身相无名，是迷不是悟，所以还待一分。那么十报庄严图也是圆盈到什么时候才不带圆盈呢？叫长吉光图，那个就不带了，纯真无妄了，吉光净土啊。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能够明了的，这个三途皆有三杯九品，有等级的高下。长吉光图里头没有听说三杯九品，为什么呢？完全是平等的，所以三杯九品呢，在三途里可以讲长吉光没有了。那么从这一点呢，主也可以能够体会到长吉光是成佛的境界，最后那一分生相无明也断尽了，这是吉光净土。吉光净土就叫一真法界，十报庄严图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的法界，极光净土是如来的法界啊，是一真法界。极光净土既然是一真了，成了佛之后，试问问有没有先成佛跟后成佛？如果还有先后，就不叫一真了。为什么呢？先跟后就是二了，那哪里是一呢？所以成了佛之后啊，决定没有先佛后佛，也没有大佛小佛，全都没有了。说先佛后佛，古佛今佛，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，都是凡夫之见呐。佛是顺众生之见说的，随俗而说。在佛的境界里面没有这些，不但以往没有啊，现前也没有。纵然是道下慈航应化在我们世间，诸位要晓得，那硬化是我们见到他了，那跟我们住的是凡圣同居图啊，而佛自己所感受的是一真法界，是长寂光净土。所以寂光与同居不二啊，就好像什么呢？我们眼睛好眼睛的人看到这个灯光，那个眼睛有病的人站在我们旁边也看到这个灯光啊，他说这个圆光上有眼睛，我们也说嗯是有。为什么？是对他讲的，你看到是有吗？好，就随顺你说有，实际上我看到没有啊，我不能说是我看到，说我说没有，那你一定有，我一定没有，这两个人要抬杠子了啊，到底谁是谁非呢？ 一个是迷惑人，一个是觉悟的人。觉悟的人就随顺迷惑的人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不顺度不了众生，啊，不顺着他唤不醒他。要叫他破迷开悟，就得事事子顺他。啊，这个普贤十愿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，啊，这个三途五因呐，全是妄见所见的。唯佛在常寂光中不见三途五因，那是真见所见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这就是真见见到了妄见了。啊，就是寂光净土见到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还是妄见。到你见到他是妄见了，可见到你真见现前了，见见非见。啊，那么佛这一番的比喻，你看这个意思，就把我难的疑问解除了。可是如果因于妄见迷了真见，这样才重叠生起了所谓因缘生、自然生种种的执着。又由于这个三途五因之虚妄，这种虚妄的情形并不明了，它本来是当体即空。这个眼病看到灯上原因，当体即空，这个我们一下就能够觉悟。同居图、方便图、给实报图，当体即空，我们就很不容易了解了。啊，唯有寂光图是真实。这个确确实实难呐！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迷得太久了。我们讲这个眼定见缘因，当体皆空，他立刻就能够觉悟。为什么呢？他原来眼睛是好眼睛，看那个灯上没有缘因嘛。现在这个眼睛长病了，一看有原因，告诉他个原因，当体皆空，他相信。为什么？我从前看上面没有嘛。我们现在像个什么样呢？好像从生下来眼睛就长病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过，一直看上都说原因，你说没有原因，我不相信。我明明看到有嘛，他以前没有这个经验。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！所以佛给我们讲真实的境界，我们反而不懂；给我们讲假的啊，我们都很容易了解。啊，这众生认假不认真呐，啊，这个病根就在此地啊。那么佛说随顺我们说，都叫做假名建立啊，佛是随顺我们说的。 那么给我们说我们这些病啊，这个总名称就叫做见思惑啊，所以见解上的错误，思想上的错误啊，错在不能够明白事实的真相啊。如果能够通达见见之时，见非时间，见有利见，见不能及，要是到这个境界呢，那就是眼病啊好了，恢复了健康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也就踏入常寂光净土，一真法界了啊。那么这个境界高，实在是高啊，再没有比这个高的了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我们中国的佛教，我们中国人学佛目标啊，就在这个境界上啊。尤其明显的是中国大摩所传的禅宗，他这个方法呢，所以说不落戒机啊，直接就叫我们取常寂光净土啊，连这个十报状严图都不甘心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啊。我们念佛目的一定在利益心不乱，利益心不乱，说实在话还在十报庄严处啊。那么这个是最低的限度，再提升一级就进入到常寂光净土了，这才是念佛人的成就，念佛人的目标之所在。所以不可以哎呀我只要下品下身就够了，这样的志气太烈了啊。诸佛菩萨最欢迎的、最喜欢的是你直接取寂光净土啊，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踏入一真法界。那么这个事情再问一问，能不能做到呢？别诸位说，决定能做得到啊。如果做不到，佛与祖师决定不说啊。佛菩萨不说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佛菩萨绝不强人所难，可见得不但可以做到，而且还不难做到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你要做到，首先要通达这个道理，理论上没有障碍，然后在四修上才没有障碍啊。华严里面所讲，离四无碍，四事无碍啊，这样我们一生的修学啊，足够足够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